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电视荧屏。最近电视剧《最美的青春》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首播当晚收视率就突破了1%，口碑收视双双飘红。电视剧《最美的青春》讲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以冯程、秦雪梅为代表的来自全国18个省市林业大中专的毕业生，与承德围场林业干部职工为骨干的369人组成开荒队伍的故事。开篇就以波澜曲折的情节巧妙地吸引了观众。据介绍，《最美的青春》拍摄跨越秋季、冬季、春季3个季节，深入内蒙古、乌拉盖、多伦、克什克腾旗等8地取景，克服了诸多困难。从第一代塞罕坝人的艰辛奋斗，到现在第3代塞罕坝人的拼搏发展，记录了他们对于林海的向往。继续关注电视剧方面，由张黎执导的英雄传奇电视剧《舞动乾坤》将于今天晚上登陆东方卫视周播剧场和优酷视频。央视大型科学实验节目《加油向未来》第3季将于本月的12号晚上8点钟在央视1套首播。接下来再来关注演出方面，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将于9月7号到10号在国家体育馆南广场拉开帷幕。原央视著名主持人周涛将继续担任本次音乐季总导演。周涛介绍说， 在整个音乐季的这样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整个的团队有这样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这个音乐季打造成独特的、具有户外音乐会它艺术属性的这样一个品牌。很多人呢会到音乐厅里、到室内去聆听交响乐，但实际上呢，户外音乐会绝对不是室内音乐会的一个户外版，它有着它独特的艺术价值和独特的艺术属性。比如说在户外，观众的专注度是远远低于室内的，所以呢，在我们整个的节目的结构上，在曲风的选择上，甚至在我们整个跟观众的互动上，我们更加强调了这样一种跟观众的心灵的互通和交融，让所谓高雅的交响音乐会啊走下神坛，能够更加以接地气的方式和观众产生一种共鸣。 北京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康伟介绍说，本届音乐季不仅演出阵容强大，音乐品质精湛，更可贵的还在于坚守向社会进行艺术普及的初心，从多个维度打通与普通观众的互动渠道。 奥林匹克音乐季啊，它是开放性的、惠民性的和国际化的。首先一个，奥林匹克公园是开放的，那么特别是我们这个季节，北京特别是全国的游客非常多，也有很多的国外的游客。惠民性呢，就是首先一个就是低票价，再有一个呢就是所说的水平。我们看了这个节目的安排和这个曲目，还有我们的歌唱家，大家知道他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到现场来你就能够感受到了。 据了解，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目前已经开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太婆，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哎、 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要不要打太极呢？ 不打吧， 直来直去，对不对？ 这不同年龄可能表现不一样、 看上自己喜欢的就咔上去，太极好像没有生扑是吧？ 太直接了不大好、有时候可以啊，这个委婉的。 那比如说 啊， 比如说你是姐姐，对方是弟弟 哦， 啊，姐弟恋，姐姐爱上弟弟了，要不要打点太极呢？ 姐弟恋，我觉得虽然我不太看好啊，但我觉得也可以试试。 这么快就表明了，那肯定你那位比你大呗。 我表明啥了？ 效果欠，第一次主动按一下。 是 还没想， 您手指头您别吐舌了啊、 今儿呢要跟大家说一部最近在网上播的电视剧，叫《爱情进化论》，在浙江卫视也同步在播。 8月2号开始播的。这部剧啊里头就涉及了我们刚才说的这话题，姐弟恋的事儿。他讲了一个爱情进化论嘛，就是爱情故事啊。这仨人呢是张天爱啊、张若昀还有许魏洲三个人演的。讲的就是职场女性。她叫什么来着？叫 艾若曼， 叫艾若曼。艾若曼呢是一职场女性，她是比较强的那种，从小就当班长，当不上班长就哭的那种。到了职场呢，也非常的强势。她身边有两个男人，一个是男闺蜜，这男闺蜜呢对她特别好，平时细心照顾啊，叫路飞，是一牙医。然后在她的这个工作当中，又出现了一个比她小的男性，叫什么来着？ 这个小朋友啊叫做安卓 啊，叫安卓， 操作系统、叫安卓。 对，这操作系统叫安卓，比他小，但是对他呢也特别的 哎呀 温存体贴浪漫、反正就男闺蜜不能给他的，这个比他小的这个弟弟都能给他。 是， 嗯，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姐弟恋您看好吗？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我先问问我搭档，姐弟恋您看好吗？ 那你刚才说不看好，那我平衡一下，我得看好啊。 哦，那你来说说，你媳妇儿比你大多少？ 大两天。不，我 跟你说，这时候应该按效果器。 我觉得两天是个玩笑，我骗你的，我骗你的。 那大几？ 我觉得 大几天？大三天？ 大五天行吗？我觉得大个什么一两个月呀、半年呢？ 这都不算、 这都不算， 都算同龄人， 都算同龄人，都是一个年级的嘛， 对， 是吧？你要是大出个 三岁以上， 哎，我那个姐弟恋 就算姐弟恋了。那和去女大三抱金砖其实也，就是说姐姐是可以照顾弟弟，你看好？ 我看好。 哦，所以你践行了？ 我没践行。我知行不合一。好，我们跟大家说说这戏啊。这戏里呢，这个艾若曼啊是一个28岁的某鞋类公司的销售总监，漂亮能干，性格很直率。同时呢在他的身边呢有一群不如他的同事，是吧？所以他 就职场上比较强势的女性、 显得就是比较的强势， 比较霸气。 但是呢他有不自信的地方，就是他的婚事。28了，他父母呢为他操心，觉得呢他这个事儿就算是一个家里的心病了，必须得要解决。 比如说， 我觉得28这年龄设置的稍小了点， 我觉得 应该30出头合适， 啊、 是吧？他那种压力会更加的强烈。 有一个对这个他爸给他打电话的这么一个桥段， 嗯、 我们来听一下哈， 就是催婚 啊，给他催婚。 曼曼，我是爸爸，曼曼。爸爸最近啊正在电视上看一套关于剩女的纪录片。 不看相亲栏目改看纪录片了？ 哎呀，那片子拍的可真好啊，特别具有实际意义啊，尤其是对家长的采访，我是深有感触，深有体会。那专家说的句句都到我的心坎上了，我按照专家提出的建议啊，写了一张你的优缺点和你现在择偶的条件。 我告诉你啊，我不需要这些。 哎，你先听听听听。那专家说了，幸福是需要靠自己去争取的。专家还说呀，大龄男女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择偶的标准要适度的放宽啊。你看，年龄啊、工资啊、长相啊等等哈、啊，都得适度的放宽。专家还说呀， 爸，你让专家歇会儿行吗？ 你看，你看，你现在的心态就不对。你不能讳疾忌医啊。 怎么我不结婚我就成病人了啊？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最讨厌这个社会给我们贴剩女的标签。一个公平的社会本来就应该允许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虽然我并不是不婚族，但为什么不结婚就是病人了？我也真是服了。在这老拿年龄说事有意思吗？假设人的寿命是80岁，我现在才活到3/8我就剩下了，那那些活到4%、5%、6%的人呢？ 应该叫什么呢？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受不了这些了， 去跳楼自杀了，你们才会惋惜的说，哟，瞧瞧这位姑娘，年纪轻轻就这么想不开啊？ 你瞎说什么呢？曼曼，你别吓我吧啊！ 我没吓唬您，我就是给您打个比方。我活得好好的。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一会儿去上班了。 哎呀，不知道这样的对白有没有发生在我们的听众和父母或者是和孩子之间呢？ 我觉得艾若曼说的这段啊，就 diss 他爸这段挺来劲的，说的挺对的啊。 对，挺符合现代新独立女性的审美和定位。 对，我28，我活80岁，3%我就算剩下了吗、 嗯、 是不是？ 哎，你说这个剩他为什么是个剩呢？这人他又不是菜，对不对？又不是商品，要等人买啊，没有买就剩了，而且28还没有卖出去就剩了，这把人物化了吧，对不对？作为一个既不是男权也不是女权主义者，我想说的是咱们不能把人物化。 对， 人不是东西，某些人可能真是个东西。 大亮，你这些话应该录下来啊、 嗯、 给收音机前的单身男女们，就是所谓的剩男剩女们听听，让他们心里都一块石头落了地，是吧？ 嗯，对，所以这个电视剧开场应该还说得过去，还是直抵人心的，是吧？ 嗯、 说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里话。 这个艾若曼啊，面对他爸爸的时候虽然很强势，是吧？ 嗯， 就是直怼了他爸，但是他确实也有感情的困扰，他也面临着现实存在的压力。那第一集就说你是被闹钟叫起来的，还是被压力叫醒的，这样一个桥段，是吧？那他身边就有男性吗？比如说这路飞，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男闺蜜啊，嗯，这个艾若曼和这路飞啊，俩人原来是 同学， 高中同学， 是， 互相呢，这个我看这路飞是喜欢这艾若曼的，这艾若曼对路飞呢是没什么感觉， 嗯， 所以一直我觉得说他是男闺蜜，也像一个备胎一样在他的生活中存在。 他们俩到什么程度了？可以互相讲心里话，让对方帮自己参谋一下感情问题，还约定到了30俩都没结婚就凑跟对方过。但是呢他们俩就是不来电。其实呢这个艾若曼一直喜欢一个他的学长，那个学长特别优秀，但是被派到美国去了，让他伤心的呀，痛苦欲绝。所以他在他的这个男神面前他还是很有这个就小女人那一面的， 嗯， 但是在工作当中呢她又特别的强势。这一步呢公司给配了一新助理，这个助理啊，这位朋友说了，安卓都出来了，明天 iOS 也会出来。 对，这助理就叫安卓， 目前还没有第二个助理啊，这个安卓还没有下岗呢。这安卓比他小6岁，不仅年轻，相貌英俊，性格还特别好， 陪他加班，帮他解决工作的问题，还特会制造浪漫。有一次呢，公司电梯坏了，全公司的人爬楼梯，女同事穿高跟鞋要从16楼走下去，大家都是特别难受。这艾若曼不小心把自己的脚给扭了，嘿，这小助理用自己的衣服包在艾若曼的裙子上，避免她走光，然后呢把她还背了下去，又在楼下拿冰水给她敷脚，又是批评啊又是嘱咐的。你想要是你碰到这么一个小助理 啊、 哦，你的心怕也得化了吧、嗯、 这得多么的受用啊，按一下效果器。 你们是不是，哎，我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特别想问米夏， 怎么了， 你们是不是都吃这一套啊？ 哎，那你们男的不也吃这一套吗？ 不我不行，哎，女的背我啊，给我揉脚，哎，这不行 啊，不 我花钱去外头揉行。 形式是不一样的，但内容是一样的、啊、哎呀，您还花钱出去，真有钱呢。 那也比这强啊，我用自己的钱啊。 啊， 哎，为什么你们会吃这一套呢？ 这要问为什么吗？ 因为这毕竟不是你的男闺蜜啊，你就说男闺蜜给你是吧？ 啊、 哦，也可以理解。 男闺蜜我不理解，我觉得我没男闺蜜啊。 啊，你没有男闺蜜？ 没有，你有女闺蜜吗？ 但我也没给人揉过脚。对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个界限，就算是闺蜜也好，或者朋友也好，异性的也好， 他确实是有点跨界了。 跨界了， 即使他是你他是你的领导是吧、嗯、他是你的上级， 你更不能 也不至于说就是还冰水给敷脚啊，要背着什么的，我觉得这是跨界了。 米夏、嗯、如果你的异性领导崴脚了， 异性领导哦，好， 我们是假设啊，领导们身体都挺好的 啊，你不用着吧了，已经你 啊崴了， 架崴了已经啊， 你在身边你会怎么办？ 啊、他崴了脚了， 对，你在身边你会怎么办？ 我赶紧叫别的同事来把他搀走吧，上医院吧，怎么办呀？ 啊，叫别的同事，你自己 那我一个人是五大三粗的，我也拽不起来您呢啊！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同志，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应该背起他吗？ 你是个很好的同志，有福同享啊。 不是，我咔吧一下我把自己卷折了，然后就 没有 了、啊、 你看领导是吧，这个崴脚了，咱们有福同享，一起抱这个是吧， 一起抱着领导， 扶着领导去医院是吧，领导就哎，这个小丸不错，哎，这小李不错 啊，米夏更不错，嗯，有福同享， 这领导疼得龇牙咧嘴的，还能说从那个下属不错啊。 嗯，好，那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放一段这个小助理给他揉脚的这个音频啊，我看都听得肉麻。好，那 听听， 在片花之后呢，我们来听一听。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老太婆，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哈哈哈哈，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下面咱们就来听一下，就这助理安卓给他比大自己6岁的上级艾若曼揉脚的这个情节。 忍着点。 啊！ 还自夸能穿着恨天高追车，结果下个楼梯都踩空了，吓死我了。 我说的话，你倒是记得清楚。 哎，你以后别这么迷迷糊糊的，自己注意点，心疼死我。 还没有人敢说我迷糊呢。 你呀，就是个纸老虎， 看起来雷厉风行的，其实是需要被人照顾的小糊涂蛋。 甜言蜜语这种东西对我来说真的是奢侈品。同样的酸话，有人说出来是油腻，有人说出来却是甜。 还疼吗？ 不行不行不行，听不下去了，听不下去了。你现在你受用吗？ 我不受用，我觉得这个男孩 你是听人家不受用，但是人在你跟前儿跟你这么说， 不这也很假嘛。你就觉得这个小助理是明着在撩你呢， 是吧？ 哦， 啪，耍流氓呢？ 不， 老娘不吃这套。不会是吧？ 快揉。 哪那么多废话？ 可能是他台词的问题啊，我总觉得他油嘴滑舌不够真诚， 对吧？ 就很多事你只要做了就好了，你这个嘴嘚不嘚嘚不嘚干嘛呢？ 对，我就感觉他居心。 不，对，不真诚，不真诚。 后面有这种桥段啊，就是他肯定是有 自己 的想法的。 对，有人说他女朋友来找来了嘛？ 但是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一次揉脚不行的话呢，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个。 二次揉脚， 那脚得揉肿了。 嗯。 他们啊，就是有一天呢，去逛夜市，他买了一个白 T 恤衫。然后呢，这个小助理就握着这个艾若曼的手啊，画出一个情侣 T 恤的图案，我们来听听啊。 支撑了，前几天白节食了。 你很瘦好不好？多吃点才好看。 我这个年纪的代谢功能已经不如你了。 你不用时刻提醒我这个。 安卓，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问呗。 嗯，你是不是缺乏母爱？ 你放心，我妈很爱我，我也不缺母爱，我真服你啊。 情侣 T 恤衫来一套啊，还是各买各的？ 嗯，老板，我们要这套。 哎， 好， 你买这个干什么？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给。 哎，好。 教你。开始 好，这个白 T 恤是吧？俩在开始浪漫了。 对，这小助理太明显了，意图太明显。 我觉得这个小助理， 而且感觉这艾若曼吧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你觉得刚才那段不腻吗？多腻呀、啊！他还觉得哎呦真好。 这助理虽小啊、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得注意，有的人年龄虽小，情场经验丰富，一看这就是一个老手。对不对？ 是。 但有的人， 我大堂咬牙切齿的说，就是一个老手。 虽然28了，但是情感经历并不丰富。 哦、 比如说 这小助理22啊、 是吧？ 嗯。 所以呢，这个艾若曼呢还是挺受用的。他自己也说过，甭管在外头啊多么强势，回来也希望有个人安慰啊，有个人陪。所以正好正中他下怀。当然他也犹豫，毕竟是吧，这个职位的问题、办公室的这种关系，另外又是年龄的问题。再加上他们好像在一起玩不到一起，比如说在什么游乐场啊、电影院呀、游戏机房啊，尽管好像这个艾若曼挺迁就对方，但是还是玩不到一块儿。 对，就是两个人六岁的这个年龄差， 嗯， 还是各种不适合。 嗯，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姐弟恋，您看好吗？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聊。 嗯，是。 但是我身边真的有姐弟恋没？ 那 他过得挺好， 你还不看好人家？ 我是不是不够善良啊？ 没 啊！ 你实话实说，这一点很可爱，是吧？ 反正他俩倒是现在没结婚，但是挺好的。 嗯，希望他俩、 真的就是我告诉你，女的特别强，是公司的高管 啊。 嗯， 我觉得呢，就是我看好的问题在于，有的人虽然年纪大，但是呢，他心里他不一定成熟。因为大家在一起相处并不是说天天在公司上班那种关系， 嗯， 到家里就不一样了。而有的人年纪小，他可能在经历啊成长各方面呢让他老成， 嗯， 所以不能绝对的说女的比男的大个两三岁这个就不合适。 两三岁还好，我觉得。 对， 六岁以上的 大个30岁， 大30岁啊，也是可以考虑的。你这个意思是吗？你也看好啊？ 这个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例子我就看好，我觉得没有什么绝对的。但是啊，这种有的人可能自己不觉得，是吧？自己不觉得。你比如说这个戏里的这个 艾若曼， 艾若曼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三伏苦暑天儿，三子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东三环东四环北段南北双向，东五环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远通桥到白家楼桥，七棵树桥到环铁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部环路车流主要集中在北二环北三环东段，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各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刚才米夏播路况的时候，我在旁边差点没乐出声来， 而且他笑吧，形神兼具，还在那儿抖，就影响我。有一平翘舌都没读好，是吧？ 是受我影响。 你这是职业操守的问题，知道吧？ 我是受这位糖炒栗子的朋友影响。 糖炒栗子说什么了？ 他说有一次特尴尬，去哥们家做客，正好他们家那位啊在厨房里做饭，我们聊了好久。然后他那位出来了，我叫了一声阿姨好，我以为他妈呢，他尴尬地说这是我媳妇儿。当时我内心尴尬的不行啊，后来才知道他媳妇儿大他16岁。你看看阿姨好，那他当时他那媳妇儿手里没有拿着菜刀、啊、 人家已经习惯了。我跟你说，我得给你这位朋友点个赞，就是我们虽然不看好姐弟恋、但是生活中依然有很多姐弟恋，也依然有姐弟恋过得挺好的。就说明约定俗成这个事儿，我们虽然不看好，但是如果你特别好，你自身特别好，调解的特别好，俩人都很好、也不是不成。就是说我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遇到一个特别好的男的，他比我小6岁，但是我前思后想，哎呀，错过了一段特别美好的爱情，就是因为他比我小，以后成不了，我们俩这到时候我老得快怎么办啊？我觉得也不必这样，你觉得呢？ 到时候再说呗。 是不是？这年头 不是到时候再说，就是你现在就调整好了， 对 吧？ 你现在以最美好的状态投入到爱情当中， 你尽你最大的努力去经营它，你看行不行？ 谁能说你跟他一样大，或者他这个比你大，你们俩以后就一定幸福到老？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说除了年龄这个因素之外 啊， 你们俩都感觉好像符合传统价值观，谁能保证你俩幸福到老 啊？是啊， 对不对？ 你说那么多什么咱门当户对年龄相当的不也哈，是吧？ 但是呢， 都不是绝对的。 这位糖炒栗子的发言，我觉得也给我一个提醒，以后去别人家做客不熟悉的情况，不能随便叫阿姨， 不能瞎叫 啊， 是吧？ 最好的方式就是您好。 嫌假。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姐弟恋，您看好吗？ 嗯，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闲篇的时候和我们聊两句。 但是我想可能有人看好有人不看好、 哦、 但是对于男女闺蜜这事儿，是不是看好的人就多一点呢？ 就说她有一男闺蜜， 哎，在这个戏里啊，刚才不说了吗，这个女主角就是 艾若曼， 张天爱演的这个 艾若曼啊。 她有一个男闺蜜叫路飞，路飞是那个谁演的？大家猜一猜，看的这个戏的朋友跟我们互动一下。 张若昀、 那这个路飞是她高中同学呀，知道她很多的糗事儿，也知道她感情里的那种小秘密啊。 嗯、 总之呢，就是无话不谈的那种。 还帮她收拾屋子。 对，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路飞对她好像有一点点的那个心动。 他俩一开始就不对，就这路飞，你看啊，他看张天爱那眼神就不对。 嗯， 一般俩人这么看。你看张天，你看这个路飞的眼睛，是一会儿看看他的左眼睛，一会儿看看他的右眼睛。 但你想啊， 一般这么看，我觉得就有问题。 他们是什么样的闺蜜呢？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哦、 基本上呢，就是说随叫随到，是吧？ 啊、嗯。 然后呢？ 比如下雨下雪，随时开车来接， 提供全方位服务啊、嗯。另外呢，愿意当知心大姐，有容量，也可以跟对方一直聊，不嫌对方啰嗦，嗯、而且呢。这个对方就是要是不开心的话呢，你可能马上到第一现场， 对，第一时间赶到， 哎，就是这种 永远倾听，永远就是贡献解决方案。 嗯，那这样的男闺蜜女性朋友们喜欢吗？ 私心想着有一个多好。 那 但是呢， 谁不让啊。 但是啊，我觉得 是自己克制了自己，还是 不是这个就你就离不清了，是吧？ 离不清， 你对人家是这叫什么落花无情、人家对你流水有意啊，你对人家不负责任，是吧？所以这种反正我不太看好男闺蜜这事儿。 我觉得呢是这样，就是咱们别叫闺蜜、是吧？ 那叫啥？ 但是最近很流行，包括影视剧里面也很流行这个词儿， 男闺蜜。 我觉得就叫帖子什么的、就不会出圈，对不对？ 帖子啊，也行， 啊、 反正 就你可以一起撸个串，是吧？ 啊， 一起比如说喝个酒、哎， 对对对， 你别一起捏个脚，这有点 就是他不能，你们俩单独不能，他第一时间来又给你提供肩膀啊，然后 这不行， 这我觉得过线出圈了。 你我们都属于比较保守的 哦， 因为人有的时候最不了解就是自己。 对， 当然你俩要是各往前一步在一起了也挺好， 嗯， 那就怕是。 您这要是干弄不好了，就是骑驴找驴的事儿，你说是不是不好啊？啊， 就怕是把人耽误了，是吧？你刚才说的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是不是、 啊？ 这就麻烦了。你看啊，在这个戏里面呢，这个路飞心里想着艾若曼，可是呢，他不是在一个牙科诊所里工作嘛？有一小护士呢，哎呀，一口一个路飞哥啊，对他那是真的叫做贴心，一个的做饭呐、啊，又是这个请他到家里来啊，等等。那有一天啊，这个小护士啊给他表白了。我们来听听啊，这个叫青青的小护士是怎么给这路飞哥表白的。 路飞哥，我是来道歉的。今天中午我情绪不大好，有点失态，对不起啊。 没事。那你为什么要哭啊？ 我没什么，别问了。 行吧。你觉得高兴就好。 我也想学网球，要不你教我吧。 我自己水平也一般。 我零基础啊，你教我绰绰有余。怎么握拍啊？我看你是单手握拍。 你以后不要砍人的时候都含情脉脉的啊。 要不你先教我握拍姿势吧。 不要对什么都有求必应、呵护备至的，人家能不误会吗？ 这样是不是对的呀，路飞哥？ 是不是有点笨？ 听听小护士的表白， 嗯， 但是没有打动路飞。 这个路飞呢，反正也是个暖男，习惯性的温暖身边的女孩子。 嗯， 这女孩一开始被他那主任给说了，然后路飞就安慰了两句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护士也有一个男闺蜜，她做的这个事儿呢，我倒是赞同。 现在的人都有男闺蜜了， 是吧？ 你是谁的男闺蜜啊？ 你呀、 啊？啊？那你也没给我提供那么多服务啊？ 那你要我暴露一个你的隐私吗？ 你报一个。 北京的上空通过电波，算了吧。 好像你真知道似的。 那你敢让我说吗？ 来，我就跟你叫这个板了。 哎呦喂！ 这不是我这有其名无其实啊，这个。 哎，就是有一次啊，不是有一次，就是这个小护士男闺蜜啊，听说他不是喜欢上这路飞了吗？于是就去探这个路飞的底，自己牙齿明明没毛病。他去挂了一个号，找这陆大夫。 本来28颗牙，说我一拔智齿。 对啊，最后呢，得出了一个结论啊。来，我们听听她的男闺蜜为她刺探军情。 你觉得他怎么样？快说呀！ 人呢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啊，不喜欢你。 你怎么知道？他告诉你的？你暴露了？他知道我们俩认识了？ 你急什么呀？我告诉你。我16岁就在男女关系上开了天眼，谁跟谁有戏，谁跟谁不搭，谁跟谁有奸情，我一看一个准。你这个路飞哥不会很喜欢你这种萌妹子，他应该是个解控。 解控？不会吧？ 像他这种看起来乖乖的、闷闷的，内心有点小不羁、小狂野，应该喜欢那种御姐范儿、有个性的女人。 就是若曼姐那种类型。 谁？ 哎，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我特别喜欢他，我不想放弃。 那你还跟他是小性子，让人家难堪？哼！谁告诉你一次表白就能成？如果一次就能成功的话，全世界人口不就翻番了？ 要不，我现在就向御姐方向转型？ 得了吧你！就你这身形象，就限制了你一辈子也当不了御姐。你现在就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把你们的关系拉近到可以成朋友的程度，然后再慢慢渗透，明白吗？ 我觉得这算朋友，不算男闺蜜吧。 啊，那不到一定程度能把这么隐私的事情告诉对方啊，是不是？而且人还替他到现场去勘察一下，这够可以的了吧？ 这朋友这事儿，我觉得也能干啊。 啊，对，就是嘛。所以到闺蜜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交心是没问题的。 对， 只不过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线，我觉得已经是越过去的了。 当然，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再说说90后、00后，我觉得也人家不在乎某种意义上的肢体接触，或者是这种时间距离的问题，可能咱们在乎，人心里无私、坦荡荡。对不对？ 我觉得不是吧？ 不是啊， 虽然有人这个有着代沟啊，有年龄的这个隔阂， 没事。 但人这个情感其实进化的是很慢的。 别着急， 你觉得咱们 hold 不住，他们就能 hold 得住吗？ 过十几年，看看咱们女儿就知道了。 啊，好吧。 看看咱们的女儿们，知道了。 不，你不要这么说，容易让人误会。 你下一个闺女，我也有， 啊，你这么说就不容易让人误会了。 哎，是是。但是这个戏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作为男闺蜜也好，女闺蜜也好，对方要交朋友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在戏里面，这个艾若曼跟那个她的男闺蜜路飞说，她跟安卓好的时候，男闺蜜是不爱听的。 对，就是其实潜意识上是抗拒的 啊。那么同样也是这样，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是 就是比如说 我的领地 啊，对呀、啊，其实比如那个、另外一面也是这样的。啊，比如说这有青青追求路飞，艾若曼也不乐意。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把对方还是放在内心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而这个位置绝对不是 还是排他的， 完全是朋友那位置，是吧？ 对， 嗯， 所以他就是很微妙嘛。 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即使是纯粹的朋友，可能日后分给自己的那些时间和空间也少了，因为他已经有男女朋友了。人都是啊，在情感上是更自私一点的嘛。